前望，我不爱独怀旧。明你我可以轻放手，是我的虽失去，他日总会有。不关全力寻求，难辨你的爱真与否。愿真我可以轻放手，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，想要留亦难留。渴望是心中富有，名和利不刻意追求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，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。全真要经过春与秋，内心也经过喜与忧。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，心里无欲无求。 心里无欲无求。